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，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，强大阵容，4月29日再现香河。 六福珠宝爱英惠女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，4月27日至5月13日，镶嵌 K 金货品满100元减15元，黄铂金工费半价，更多惊喜等你来拿，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！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，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，强大阵容，4月29日再现香河。 关注一下路况。东南五环大洋房桥外环方向有事故，后车多，队尾接近旧中桥。西六环石门营收费站北向南方向有事故，后车多，队尾接近双玉桥。另外，清远路出京方向衙门口桥到卧龙岗桥分别有3起事故发生，造成这一路段车多流量大。莲石东路出京南沙窝桥到衙门口桥车行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、广东人民广播电台、香港电台、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、新加坡最新933、马来西亚988，心手相连，万众同声，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，一榜统天下，金曲横出世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，宋茜《屋顶着火》。 橘红色月亮照满整面墙。 第14位，刘卓轩《太阳》。第13位，陶喆《Mars Baby》。12位，谢霆锋《异想天开》。第11位，周兴哲《年年》。第10位，莫文蔚《如初之光》。第9位，胡夏《面》。第8位，何洁《破冰》。第7位，大张伟，世上最可爱的歌。第6位，周杰伦杨瑞代，等你下课。第5位，五月天，什么歌。第4位，吴彦斌，你要的全拿走。 你要的全拿走，把回忆化成空。 第3位，张杰，如歌。 若遗憾是遗憾，若故事没说完。 第2位，于文文，体面。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。 本周冠军曲目张碧晨隐隐作秀。 冲掉的影子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。周日上午的10:04:03，这里是刚刚开始直播2个小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小东。今天呢，我们第一个小时榜单旅行呢，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球榜各地主办电台的榜上歌。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冠军歌。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主场作战的张栋梁，叫做《最好的快要发生》。 我们走过东京的风，伦敦的冬，看过世界各种残破，各种繁荣。你在曼谷 困在车楼望着天空，总有一天我们回归简单普通，生命总有善人在你的心中画出个空洞，以后还会遇见另一个人还给你笑容，最好的快要发生， 时隔三年的全新 EP 同名主打《最好的快要发生》，唱出不同城市中最鲜活的情感，温柔的牵挂。在张栋梁的家乡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来自于新加坡的歌手文慧茹，这是她为电视剧《心情》所演唱的主题曲，叫做《给我一个》，本周呢是排在第八位。 追梦的人路上跟着，为什么你被困住呢？彷徨是因太多选择，选项里多缺快乐。迷路的人继续装着，剩下空荡的躯壳，该放弃了，不坚持了。

上爱别说谎，求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让一切都体谅，让一切都体谅。成长，我们比不太要习惯，因为成长，我们忽而间错散就散。 在新加坡夜933最新龙虎榜上，周兴哲的两首歌曲上榜，分别是第九名，他和徐伟宁所合唱的《年年》，以及刚刚我们听到的第八名这首歌叫做《我知道要微笑》，都收录在《如果雨之后》这张专辑当中。那另外呢，有这个两首歌在榜的呢，就是徐佳莹《灰色》呢，已经上榜十个星期的时间。另外在《心理学》这张专辑当中呢，复古曲风的这首《现在不跳舞要干嘛》，则是新鲜上榜，排在第二十位。

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，早上有轻雾，午后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3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，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，适宜穿单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欢迎新老顾客光临。 上午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这一时段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。5年前号称东方好莱坞的青岛东方影都开工了。昨天历时4年零7个月的建设，这座总投资500亿元的东方影都终于竣工落成，成为全球最大的影视综合体。韩三平、冯小刚、吴京、陈思诚等国内一线导演齐聚现场致以祝贺。影都包含一座能容纳2000人的大剧院、大型舞台秀、超大规模的商场及室内主题乐园、水乐园、电影乐园，中国规模最大30个厅的电影院，高端度假酒店群、国际医院、国际学校、游艇码头和会所等配套设施。产业园内还有世界唯一的室内外合一的水下摄影棚，意味着如果再拍类似《战狼2》片头的水下打斗镜头，主创们不用再远赴国外取景了。目前总投资30亿元的《封神三部曲》剧组正在园区内拍摄，随着影都正式开业，预计3年内入驻影视企业将超过500家，每年拍摄影视剧约100部。来关注电视方面，芒果 TV 近日在北京举办了春季招商会，2018年一批重点综艺和剧目同时公布，备受关注的《爸爸去哪儿6》和《明星大侦探4》确认将在芒果 TV 回归，热门游戏《吃鸡》则将首次以真人秀综艺的方式出现。在电视剧制作上，芒果 TV 已经成为市场上产能最大的电视剧生产方之一。今年由他们制作的《我们都要好好的》《甜蜜暴击》《火王》等等，很快将在4大卫视与观众见面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，金曲横出世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，宋茜，屋顶着火。 橘红色月亮照满整面墙。 第14位，刘卓轩，太阳。第13位，陶喆， Mars Baby。 I think I'm really falling in love， 多么强烈爱的感觉。第12位，谢霆锋，异想天开。 在尘土飞扬的沙漠里。 第11位，周兴哲，年年。 想要一月二月三月紧紧拥抱是天使二月。 第10位，莫文蔚，如初之光。 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。 第9位，胡夏，面。第8位，何洁，破冰。 我当炙热如山川花怒放。 第7位，大张伟，世上最可爱的歌。 我的那个最可爱的人在哪。 第6位，周杰伦，杨瑞代，等你下课。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。 第5位，五月天，什么歌。第4位，吴彦斌，你要的全拿走。 你要的全拿走，把回忆化成空。 第3位，张杰，如歌。 若遗憾是遗憾，若故事没说完。 第2位，于文文，体验。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。 本周冠军曲目，张碧晨，隐隐作秀。 充电的影子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。欢迎回到小东为你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现在的时间呢是周日上午的10:35啊，我们继续我们的榜单旅行。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和我们北京方面的榜上歌。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歌，每一周都有进步，本周终于成功登顶。我们来听吴叶坤的这首《凯旋门》。 于帝朝遇见于中游各自，一片船独个流浪，望向前方，那道桥正在摇晃，一扇门是我，心扉可开过，只怕随着了浪跌堕，如今太清楚。谁能引领我更彻底的歌，谁游遍世界痛苦找答案，谁能有眼界去上更多的风景课，那答案谁谁谁世人万次离岸，吻过邮票，当日陪我达何方？黑夜仍曙光，飞机的升降，高塔云下那泪雨落，人生也很多，谁能引领？ 在一起，灵魂肉身每刻将你悼念，就像回味怀旧影片，不需退变。埋恋去到了这地步，甚至心酸，因有我在显现。如若意志薄弱，欠盖更幽怨。In my dream， 盼我会有力量挨完这幽怨。生死一刻之间，只想拥抱你。心酸，因有我在显现。如若意志薄弱，应该更幽怨。In my dream， 盼我会有力量挨完这幽怨。生死一刻之间，只想拥抱你。 浪漫的一首歌啊，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亚军叫做《伪战天国》，来自于陈慧琳。那这首歌呢，在 Kelly 心中呢，已经萦绕了两年的时间，让他一直念念不忘。终于在今年呢，填上了粤语歌词，作为他18年的开年单曲推出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到中国歌曲排行榜。首先，我们要听到的是最好成绩的上榜新歌《空降亚军》，来自于成龙的这首《物是人非》。 物是人非事事休，雨与泪是春生锈。高楼与水上人醉千杯酒，往事化成愁心不丢。孤影人瘦月如钩，梦醒情暖问几度秋。聚散苦匆匆，此恨无穷又无头，喋喋不休。岁月那么久，记忆那么久，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。不见去年人，笑道不忍走。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，挑灯黄昏风摇人袖。风声雷势吹去悲愁，恨愁苦断人生劫，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，缘分百年修。物是人非事事休，雨与泪是春生锈。高楼与水上人醉千杯酒，往事化成愁心不丢。孤影人瘦月如钩，梦醒情暖问几度

上过海浪击破沙漠，我上过雪从热带降落，我还想去看荒芜土壤里生长出一种野果，我上过石缝长出花朵，我上过雨从树上游过，我还想去看水泥森林里生长出一种野果，我想过我吻过就让我淋湿过，就算是错也从不去闪躲，不要泡沫，我这夜生活我们深入夜火，约在秋月的午后，就算干黑也有水分包裹我，还能活出千百种的如果，让我们深入夜光，活出生命最任性的段落，我的节奏从热带降落，我还想去看荒芜土壤里生长出一种野果，我想过石缝长出花朵，我想过雨从树上游过，我还想去看水泥森林里生长出一种野果，我们深入夜光，约在秋月的午后，就算干黑也有水分包裹我，还能活出千百种的如果，让我们深入夜光，活出生命最任性的段落，我的节奏有一直唱到最 这是来自于李佳薇的这首《野果》啊，他前两张专辑呢都以这种考验唱功的大歌为主，从第三张《爱的风暴》开始改变了歌路。相比以前这个铁肺歌手呢，现在更难做了，因为听众已经不再满足于飙高音的刺激，一路走大歌的这种路线呢，有一点点让人感觉是在炫技。许多情歌呢听过之后也就忘了，有时候呢自降难度的小风格也许更容易突出歌手的特质，像野果你是我的这样的俏皮作品在爱的风暴这张专辑当中也有。下面我们要听到这个叫做爱情来敲门。 招牌会漏掉，不准变老，重新改造老招，凡事学着面思考，见招拆招，两人形成 敲门，快准备好。 拥抱不算爱情，这首歌来自于李佳薇。今天我们听到的很多作品呢，都和唱煎熬那个李佳薇有所不同。靠我是歌手这个 IP 拉升知名度之后呢，爱的风暴在音乐的这个路线声线的把控上都有全新的自我改造，目的呢就是以全新的姿态再战歌坛。当然呢，对于李佳薇而言呢，这个新曲风呢是用于拓展，那擅长的情歌呢用于稳定市场。好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她的抒情歌，叫做恋爱，稍后还会听到占据幸福。 你疯了就甩开牵着的手，你累了会温热的胸口，你奢望安稳和狂欢同时拥有。我累了就狠狠关上门锁，我疯了又点上等待的烛火，我奢望幸福终究会让难过解脱，恋爱是危险的梦，会掉出顶楼的窗口，整个人飞着，整颗心坠落，又着魔又折磨，恋爱是可怕的美酒，能麻醉累积的疼痛，总是会记得往日的深梦，上把锁，不知道束缚是不安的结果。你说爱是肯让男人向你绽放一点，我的宽容，你温柔，安抚着我们的隔阂。不承认你永远像个孩子，想要疯，不想负责。 变得

要发生，还要我们等一等，最坏的一次旅程，转身就要跑得远。 11:37:34，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小东。现在唱歌的这位歌手啊，当年的成名曲叫做《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》，因为在网上的播放率很高，曾经被误认为是网络歌手，他就是张栋梁。后来呢，他跨界当演员，这几年在歌坛又活跃起来。今年3月20号，他上线了 EP《最好的快要发生》，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。张栋梁呢，有一个被大家称呼的名字叫做微笑王子。 总有些人风险的，哦，风 心的，你懂的。快跟上，快跟上，你觉得这城市每一次到处都是，跟随着住在这不宁岛，没人逃亡，每天有心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栋梁，他描写现代都市人生活状态的一首歌，叫做《玻璃缸》。这次呢，他有意回避了以前抒情歌的风格，在流行的编曲当中加入了电子的氛围。歌曲呢也不限于爱情，更多呢是关注都市人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。虽然呢风格和以前有所不同，但张栋梁的声音依然是温暖干净，似乎岁月没有碰过他的嗓子一样。下面这首作品呢，带有着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，越过悲伤和孤单，在生活中有人同行便有希望。好，我们来听这首《擎天树》。 你笑起来像孩子一样，轻易让我忘了忧伤，我想保护这样的简单，夜色温柔，小心轻放，我终于不再孤单，不再向往流浪，你带走悲伤，我的天空终于晴朗。对方所有遗憾，在只有我们懂得

上床的身体越来越难痊愈，多么不开心，还是要喜欢自己，不完美而已，生活总要继续。 这首歌呢很像张栋梁自我的自白，叫做自己的风雨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你会发现常联系的朋友越来越少，很多风雨呢都要自己一个人扛过去。严格的说呢，这张 EP 不太像一张商业的唱片啊，那几乎找不到主打市场的这个情歌。玻璃钢呢是带着80年代的另类摇滚风格，刚才我们听到的自己的风雨呢有爵士的元素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是嘻哈节奏与世界风的结合，这首歌叫做鱼与熊掌。虽然张栋梁呢并没有这个大张旗鼓的说自己要转型，但是从2015年的 EP 怎样的张栋梁以全新的风格来重新定义自己，我们就能察觉到。好，来听这首鱼与熊掌。 他刚起床，他一上班说好了一起晚餐，他们分享彼此日常，口中不说却看不清对方。他说从高楼往外看看不见远方，如果你心中四面都是围墙，他说自由的乌托邦只是种想象，理想变了样，只想搬到对方。是鱼或熊掌，是现实或理想，生活已经很艰难，为了什么要互相为难，宿命或信仰都是一件衣裳，表面看来多漂亮，不过是自己选择的不同包装。理想挂在嘴上，说成了一双翅膀，他多渴望有人鼓掌，卖了生活就能成名在望。他说从高楼心中四面都是回家，他说自由的乌托邦只是种想象，理想变了样，只想搬到对方。是鱼或熊， 这首鱼与熊掌啊、是来自于张栋梁啊、出自他最新的 EP 最好的快要发生当中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全部内容了，非常谢谢你的收听，稍后小航会为你带来节奏驾到，小东和你相会在我们下周六上午十点钟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当中，再会喽。